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青鲲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梁， 小花小筑配成双，天蓬十六合鱼缸。 最爱白雪白露城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声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，白天晚上 任性的事情你们都干过吧？啊，我应该这么说，不任性的事情你们干过吗？ 你怎么说我们都干过？ 王大雷这什么事儿不敢干？ 四川有那么一个地儿啊，步行街上说这个，横幅随处可见。 挂横幅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不算什么，就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庆祝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好啊，到处都是吗？ 哎，一般来讲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欢迎啊， 少 进多 怪了吧？ 但人家挂的吧，就有点莫名其妙的任性了啊。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拉个横幅。 哦，就头一个拉横幅人就这么写的是吧？ 横幅内容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拉个横幅。 对， 这是横幅的内容。 这个我理解，这就是一种心理问题，这叫拉横幅缺失症。 哦， 这是一种国外进来的这种病，叫拉横幅缺失症啊。 是一种基因上吗？ 突变，没听说过。就是估计是那个以前就小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拉横幅啊，没让他拉，或者说没有他，他心里这个难过，所以就有这么种缺失。 他就是想拉他， 对。 那他邻居为什么也拉了一个横幅？上面写的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你拉，我也想拉。 你拉什么呀？ 横幅啊， 就拉出来了一样。 哦， 你说这是什么症？ 这是拉横幅缺失症， 这可能有点综合症的意思。 对，就是看见别人又突然想起来了，哟，小时候我也有这缺失，就把那勾起来了，知道？就是看着这个， 哦， 激发了，嗯，就又拉一横幅， 这俩横幅就完了吧？ 这有什么的了？没不算事。 他们这边那家一看呢，琢磨琢磨也拉一横幅， 嗯， 上面写着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把队形拉好。 嗯，这个是 强迫症， 拉横幅缺失症。 啊， 缺失。哎，他看那个，他还有一个那个队形的那个强迫症，这两个搁一块儿呢，他是又想起拉横幅了，又觉得哎，这没摆好，还差一点，我得给他补上， 哦， 知道吧？啊，还有吗？ 哎，后面那个叫什么症？ 这个 队形的叫什么？ 这个强迫症。 强迫。 哎。 哦。就后面又有人跟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拉个比他们好的，也拉横幅了。这个要拉个更好的，这还有什么症？ 这个叫攀比，这个我编不上来了，我。 后面还有呢， 还有呢， 整个街上全拉横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凑热闹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丈夫岂能落后于人。后来呢，城管来了，说你们这都挂可不行啊，乱哄哄的，摘了摘了摘了摘了。哎，可是那么巧呢，就有一件没摘。后来他们家又拉上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比他们挂的还久。你就这是 家里有亲戚。 您这说的是内幕吧？ 那你觉得集齐了九条横幅就可以 召唤神龙？ 召唤神龙。 哎，你连神龙的声音都学出来了。 对，龙潭龙潭的吧。 对对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 再来去酒吧里，大北，你上学那阵儿，就毕业的时候跟同学们呀、老师那散伙饭，那是什么样的？ 撒开吃啊。 照相了吗？ 照了。 照 了。喝酒了吗？ 喝了。 你想，他比同班同学都大出去四岁了，他最能喝了。 我怎么大那么些了？ 差不多，差不多。 谁差不多？净蹲班了是吧？ 你是不是有说不完的话？ 我没有那么多，我就是喝干。走走。 当时老师有没有什么谨言佳句的送给你啊？ 记不住了，老师也没怎么说。老师好像对这个倒是，一般般了。 那你主要是跟谁喝啊？ 得谁跟谁喝呀？逮着就跟来啊！你们是不是不也那样吗？ 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大家都反映，你搂着李大红的脖子，

今儿轮你啦。 对，我们家爷爷多。 不是说让你别往外跑吗？他碰着。 好、 哦、好。马路上那么多车。 不，等会儿我这孙子能说这话就不用接了吧？ 用接。 好，不开玩笑了啊。那么如果说，你接错了，你怎么办？ 送回去。接错了，没有别的方法。送回去，是谁孙子给谁。 他不是说呀、啊，您接的一会儿之后就发现了 啊， 您把那孙子呀就接过来之后呢，就放车上了。 哎呀呀， 拜拜，明天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啊。 怎么有演出啊？ 上课。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，淘淘淘淘回家，走走走，跟爷爷走走。 您是？ 我是这孩子爷爷。 哦， 哎，今天 这是你爷爷吗？ 是你呢。 你看看，他说是我呢。 哦 啊，走吧，回家喽。 注意安全啊，您爷俩。 哎， 注意看车。 您放心， 别闯红灯。 这是嘱咐孩子，嘱咐我呀。 都要注意。 那我们这儿有车。哎， 更不能闯红灯了。 你 这孩子今儿怎么说话不利索？是不是让年糕把舌头给烫了？ 去你吧！ 哎，这句是跟谁学的？我还没教这句呢。哎，走走走，回家喽！哦， 这位爷爷， 哎，这怎么多俩字儿？他们叫这位，就是爷爷。 这今天吃什么呀？ 刚说完就忘了，是你最爱吃的猪肉扁豆的大包子。 我不爱吃这个呀。 今儿怎么又不爱吃了？昨儿刚说想吃，给你还炖的排骨。 你让家里有什么玩具呢？ 家里那些玩具都在呢，你喜欢那个什么飞的鸡、跑的车，还有那些个遥控。哎， 娃娃也有吗？ 什么东西？ 娃娃。 孩子，你是个男孩子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能老玩那个。我就发现最近你的倾向性有问题，怎么又改喜欢娃娃了？你说玩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的那些小人啊，倒是有啊。 什么叫倾向性啊？ 哦，对，这词儿给你用早了啊，就是说你的那个，回家再说吧。哎呦， 家里都好吗？ 哎，孩子，这是今儿怎么着？幼儿园教问好问这句是吧？倒是不错，就有礼貌，但这句跟爷这么问不合适啊。下一句教了吗？看谁问谁，问谁谁好。哎，孩子不问了。 吃了吗？ 谁吃了吗？ 家走玩去。 家走玩？你们老是北京人吗？哎，这句话听倒挺亲切。家走玩去。哎，对对对，走，家走玩去。我就现在特别喜欢幼儿园有这样的北京老师，能说出这样北京的土语来。 那你也太格了。 这个老师要什么都教啊，也未见得是好事。你们老师是够格的，新换男老师吧。于老师说出这话来。孩子，快走两步，咱到家了。 跟着呢，跟着呢。 倒是一句话都不撂地上，倒是真瓷实啊。 哎， 快开门。 门。 我这回家。 你 看看，这孩子在幼儿园刚学的，逮谁跟谁对着一套话，这是老北京的老师教的，那都还好吧？问你呢，快快说。 成问成问，您问谁谁好？ 哎，你比我多一成问成问， 你 这成问成问还能听懂啊？ 成问成饭啊？ 你看看， 成饭，这就饿了，奶奶给成饭。 这么小耳音就不好了，来，进进坐下坐下坐。 奶奶给你盛好米饭了， 这么多好吃的酱。 今儿你最喜欢吃的。炒扁豆，炖肉， 没包成包子， 单吃吧，单吃吧啊！ 哎呦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今儿咱孙子怎么长矮了？ 那吃的可不长，你看看， 一碗刚吃的多， 一碗就半碗下去了 啊，吃的也快， 怎么还吧唧嘴啊？ 哎，这个爷爷教我不许吧唧嘴，这不是好孩子，知道吗？怎么嗯嗯的了？哎呦， 咸了这个淡了啊。 你看看，还吃了咸蛋了。 孩子，咸了咸吃，淡了淡吃。 哎， 怎么不打开窗帘呀？ 打开窗帘说亮话呀？ 不是，我说老婆子 啊， 你怎么就教孩子这俏皮话？ 不是俏皮话，我觉得咱们孩子话密了。 哎， 饭点人， 这倒是，这倒是。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赶紧走两步到家了，他说跟着呢，跟着呢，不像咱们孙子。 对呀、啊， 平常不这么聊天。

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，合唱。